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7集《秦琪联手二》。沈秋的家书到了，和之前的家书不同，之前的家书大多都会写一些沈信他们平日的生活，向沈庙表明他们过得不错，而这一封家书看着却是潦草得很，显然写信的时候十分匆忙。再看时间已是很久，意味着这封信到沈庙手中耽误了很多时间。打开信来，沈庙和谢景行一目十行地看完，看完后俱是沉默。傅修仪动手了，倒不是对着大梁来开火，而是对着沈家。文惠帝重病不起，托傅修仪全权监管朝廷重事，傅修仪便是捏造了沈家的罪证，直接对沈家进行围剿。而沈家的沈家军在之前被明籍皇室收回兵权的时候也改得面目全非，其中还掺杂了不少探子，沈家军却是废了。傅修仪欺瞒明旗百姓，直接对沈家这般粗鲁的动手，沈信这一回却是早有准备，早在之前便已经开始私下里联合其他对明旗皇室有着不满的朝臣。虽然那些朝臣亦是小官，可到底比单枪匹马来的力量大。其次，远在小春城的罗连营和罗连台也带着罗家军赶来定京，罗家军可算是被罗家人手把手地养起来的，与其说是皇帝的兵，倒不如说只听命于罗家，加上之前几年在沈信手下也被调教了不少，沈信用起罗家军也算是得心应手。除了这些，还有谢景行当初留在定京的人马。至此，沈家众人终于知道了谢景行的身份，虽有震惊，却因为如今的局势而并未觉得反感。加之之前谢景行对沈信亦有坦白，便也顾不上责难了。谢景行的那些人马虽然不多，却是极为精，尤其是在探听消息这一行上十分出色。傅修仪大约以为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拿下如今渐渐微弱的沈家，却没有想到沈家老早的就为这一日做了准备，非但没有在期望的时间内将沈家一网打尽，似乎还焦灼进了一个死胡同，耗着他的兵力。沈秋在信中说，沈家如今是和皇家杠上了，也离开了定京，虽然傅修仪的人马一直穷追不舍，沈家却一直没有让他们捞着好处，如今沈信正在和诸位臣子商量是否要掀了这混账皇权。对于这事情最后是什么结果，沈秋却是没有提了。沈庙也晓得沈家世代忠义，尤其是沈老将军更是一颗忠义之心，如今和皇权反目成仇已经是大逆不道，掀了皇权之后就算是成功了，那皇位谁来做呢？重新拥立一位新君，明启的皇子个个绝非善类，干脆自立为王吗？沈信又绝没有这个想法。信的最后，沈秋却是提了一件事儿。如今的沈家没有待在定京，因为定京到处都是傅修仪的人，沈家只会处于劣势。他们退守到了函关谷一带，却在函关谷周围的村庄里发现了不少秦国人。信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沈庙沉默了许久才道，傅修仪开始动手，函关谷出现秦国人，很有可能秦启已经联手，便是没有，傅修仪一定是打着这个主意。谢景行点头，又看向沈庙， 你不担心你爹？ 担心也无用，如今我在千里之外，便是运筹帷幄亦不可掌握许多变数，况且论起制敌， 相信我爹娘和大哥也不是等闲之辈。只要他们对皇室不再如从前一般愚忠，就有胜算在握。谢景行挑唇一笑， 其实都是一样的。 沈妙看向他，皱眉，什么意思？谢景行又捏他的脸，说道： 齐秦如果一旦联手，只能说明一件事，他们会尽快攻打大梁，一定是从边界开始入侵。岳父和我们其实是站在一边的。岳父不想拥立新军，也不想自建皇权，那就吞了他明旗，灭了大秦，三国归一，自然就无从选择。 沈妙心中一动，他其实早就想到会有这么一遭。前生到最后，大梁不就是灭了秦国，又攻到定京，拿下明旗？想来未来三国国土同归于大梁，天下便也只有一个皇帝了。可是你能行吗？皇上的秘密已经被傅秀仪知道了，不用想我都知道，他一定会把这个消息放出去。到时候龙夜大乱，你要承担许多事情。秦齐联手，我相信最后不是大梁的对手，可这个过程却一定很艰难。谢景行看了他一眼，说： 小姑娘，有没有人告诉过你，不要怀疑男人，行不行？ 沈妙顿住，谢景行便是在这么个时候都能有着插科打诨的功夫，他也真是觉得无话可说了。 你看着吧。 谢景行说道。卢家的倾覆让整个龙业都为之大惊，倒是因为那封告天下同胞书的缘故，百姓们拍手称快。毕竟卢家干出了这等大逆不道的事情，就不要怪皇家无情了。朝臣们却因此又有了新的格局，从前跟着卢家那一波的，在卢家和皇室之间蠢蠢欲动做墙头草的，坚决反对卢家的，各自有了新的筹谋。站对了队的自然喜气洋洋，站错了队的却是心中惊疑不定。永乐帝绝不是一个宽厚仁慈只晓得宠爱妃子的皇帝，他的心硬起来的时候比谁都硬。的确是孝武帝的儿子，该下狠手的时候绝不手软。当初静妃是后宫中最得宠的妃子，如今永乐帝对付卢家可一点没有念在当初的情谊，更勿用说静妃肚子中的孩子了。甚至有心人也能看得出来，永乐帝只怕是为了对付卢家已经隐忍多年。帝王有这样的手腕心性实在是令人生畏，朝臣们因此而越是惧怕于他，安分了不少。而与卢家齐名的叶家如今也正如热锅上的蚂蚁，着急不安。谁都没有想到永乐帝会说动手就动手，更没有人想到卢家倒得如此之快。便是叶茂才自认精明一世，也突然察觉到了不对。他到如今便后悔，为何当初皇家有意要招揽叶家的时候不早些投诚，到了现在却是白白的失去了这个机会。的确是失去了这个机会啊，因为叶茂才发现永乐帝已经开始在对付叶家的势力了。叶家和卢家不同，卢家是武将，到底有自己的兵，叶家是文臣，大多数的时候都只能起一个辅助作用。他的关系、势力和人脉都是人人竞相争夺的对象，可是如今都随着卢家的覆亡而坍塌了。卢家那么多根基势力还有兵马尚且都栽在了永乐帝手中，更勿用说叶家了。可是叶茂才观其局势，加上从卢家一事上对永乐帝行事风格的了解，心中越发绝望，晓得永乐帝对叶家绝不会网开一面，一定会斩尽杀绝。 叶茂才一边恼怒卢家当初信誓旦旦地说的那般狂妄，一边又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叶茂才开始着手准备逃离一事了，再不济要将叶红光送出去。叶梅和叶克他没有那么多的心思管，可是叶红光是他唯一的子嗣，必须要给叶家留个后啊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